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周六午后一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周六旅行阅读会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依然是要进入本月主题，来自郭城的这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郭城又叫行者橙子，他曾经在公关公司任职，和文字打交道，辞职之后旅行数十个国家，百余座城市。他说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作者先后出版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两本旅行书，那这本旅行书呢，也是他去年出版的最新的一本。关于书的名字，我们每期的开头都会和大家解释一下，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看似遥远，却又与你相关。当你迷茫时，生活的智慧就蕴藏在每一段一期一会的碰撞中，所以介不介意聊聊天。在前几个周末，我们已经读过了书中的好几个篇章，他们分别来自第一章《如沐四月春风》和第二章《埋下一粒种子》。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一篇是来自本书的第四个章节《人生何必趁早》。与前几个章节一样，作者还是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名字叫《未晚》。偶尔起得很早，准备好牛奶和饼干之后坐着，等来了日出，叽叽喳喳和庭院杂杂，一大片向日葵与枝桠繁茂的树迎面走来，蓦地想起重要的事，吸完一支烟再说，时间还早。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旅行阅读会，今天首先要读到的是作者在这一章当中的这么一篇，它的小标题是什么是精，什么是傻。听这个题目，大家可能都会会心一笑啊，因为我们日常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在旅行中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究竟什么是精，什么是傻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在旅途中的感悟。刚有记忆以来，我便以为自己是有些痴傻呆泥，经常鼻涕流到嘴边，直接挥袖子一擦。偶然想来，用袖子擦是不对的，给父母添麻烦，于是挂着，给嘴里添了咸味儿。这种印象不仅出于我的鼻涕不争气地流出来，更表现在客人当着我父母的面夸奖我的时候，那些好听的词总被父母逐一否定。那时的我是真傻，看不透父母的谦虚背后是满怀欣喜。初中一天家长会后，父亲酒醉问我将来打算做什么。我想行万里路，看遍红尘千万家，然后可以造一个简陋的院子，晒太阳，看闲书，写故事。我感到脸颊一阵火辣，被扇了一个巴掌，你拿什么养活自己？我捂着滚烫的脸无言以对。我决心改变，像那些梦想经常发财的同学们一样。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了记者，又进了国内顶尖的公关公司，每天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了都觉得是一种奢侈。我剪了寸头，仅仅是图个省事儿。有一阶段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身边到处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中的一个胖胖的人告诉我，年轻人好好做，不出五年你也可以。我干了两年，零食和快餐吃了不少，怕是钱没挣到， 肚子先向了成功人士。父亲不管我了，我同母亲商量，决定辞职在家写书。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不少摄影师、作家、企业家、电影导演，我想他们大概是很精明了，而我当然很是幸运，能够与他们为友。在出席同一场合的时候，穿着类似品质的衣服，拥抱寒暄，聊一些八卦的事儿。我的袖口不再脏，嘴里也没了咸味儿，撑满了葡萄酒的香涩。我心知肚明，自己的变化大概是有些快速，这让我想起骁勇善战的女真人，在建立政权的初期就吞辽灭宋，一口吃成了个帝国。人生何所求啊，迷茫了，跟脚下这座熠熠生辉的城市一样。不过幸运的是，我可以飞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曾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是一片的光亮。 求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继续来读这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带着什么是精什么是傻的问题，作者说他可以飞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答案。那首先他去了哪里呢？ 接下来他如此写道：朋友在意大利上学，早说过去看望他，一直推迟到某年冬天才得以成行。他让我临行前带一些风油精，越多越好。我猜想那儿大概是买不到如此至宝，于是一口气买了一沓，想这些足够他用到毕业了。如果没能顺利毕业，留级一年大概也够了。我们俩在罗马碰头，后来又去了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两者相形，锡耶纳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意大利人喜欢建广场，有城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广场，而且广场上大多坐满了无所事事的闲人。一把风华正茂的年纪，在太阳底下坐着，喝酒，看书，或者侃大山。那些形态各异的广场之中，也不乏品相精致或地段好的，汇聚更多的人，像咖啡厅，像露天酒吧，像剧院，像创业园里的孵化器，像大学城宿舍旁长满了窃窃私语的小树林。人们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坐着，爱吃甜食的女人做出了大屁股，男人做成了穷光蛋，你说他们傻不傻呢？是不是在那支第一次出征阿比西尼亚的溃不成军的军队里，也有人胆敢迎着火炮和弓箭去晒非洲的太阳呢？话虽如此，喜爱和平的人还是喜欢广场的，我也一样。整个锡耶纳似乎是以一个广场为中心的，年轻人在广场约会，年长的有事儿没事儿广场见面。我们从老城门外钻进去，沿着石头铺成的老路走着，修路人在搭起的警戒线内慢吞吞地玩着手机，挖掘机在旁边挖出一个小坑，坑里有人和路上的工人说着什么，行人错身而行，那碎石路历史悠久，每块石头都被磨得像秃头的老人，随便抠出来一块那都是古董。千百年来，咱们大城市的地表被越垫越高，街道越扩越宽，意大利的路不光窄，还是个停止发育的矮个子。朋友带我去吃当地最好吃的冰淇淋，说是只卖 1.5 欧元，满是坚果和纯奶油。意大利的朋友告诉他，这价格多年没变过。我兴冲冲地跟他过去，发现冰淇淋店没有开门，门口挂了个牌子，上面用意大利语写着：“狂欢节休息，去吹吹海风吧。”意大利人闲还体现在他们爱管闲事儿，有点像二环里的胡同大妈。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向警察问路，旁边竟然停下来两三个人帮忙出主意，我受宠若惊，感叹这儿遍地都是活雷锋啊。再走不远，著名的贝壳广场就近在眼前了。朋友像第一次到游乐园的孩子，蹦跳着冲进广场，把背包脱下来躺进了阳光底下。我倒有些不适应，心想你闯进了我的镜头啊。他招呼我也过去躺着，身边有经过的行人牵着狗走过，互相打着招呼，也有不讲究姿势露着半截腰侧卧或趴着的。在这里仿佛就跟去澡堂子要脱衣服赤裸相见才能洗澡一样，没人在意你躺的是不同流俗还是冰清玉洁。我甚至觉得意大利所有的艺术都来源于广场，人们在广场里躺着，在光合作用下，每个人都半梦半醒，半晕半醉，半生半死， 灵魂一半出窍，虚虚实实恍惚间，不知是做了不靠谱的梦，还是真的看见了什么，射出的箭变成了白鸽，姑娘的胸前开出了莲花。这种感觉多了，就会产生艺术的灵感。所以意大利人看起来慵懒，所以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所以意大利的品牌总是叫人拍案叫绝。我强烈怀疑，诗人但丁说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千古名言时，正躺在附近某一处的广场上，双手交叉倚在脑后，翘着二郎腿，任凭太阳把轻微闭合的眼皮照得通红。而他旁边刚路过一个自远方来的黄肤黑发的游客，摇晃着脑袋冲他骂道：甚夷，汝之不会。 Il bene che ci siamo voluti noi due è un taxi e si ferma qui io stavo bene nelle tue mani non avrei chiesto mai niente di più ma in questo giorno che comincia settembre ti abbraccio e mi manchi。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一位来自东方的游客在意大利锡耶纳的广场上有了如此的感慨，似梦似醒，似幻似真。这就是作者行者橙子在他的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第四个章节《人生何必趁早》当中的一篇《什么是精，什么是傻》。那到这里我们仅仅读完了这一篇的上半部分，究竟这是精是傻的答案在他的旅途中还将如何去寻找，我们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阅读会。我是张帆，我们一会儿见。 Il bene che ci siamo voluti noi due è un taxi e si ferma qui io stavo bene nelle tue maniNon avrei chiesto mai niente di più, ma in questo giorno che comincia settembre, ti abbraccio e mi manchi. Arrivederci allora.Ragazza più forte di me Tenera è la notte ma la vita è anche meglio Di questo momento che te ne vai Tu non parlare che si calma il dolore Dopo è solo tempo Questa è la pioggia che deve cadere Sulle piccole scene di addio Siamo solo noi fra milioni e milioni Benvenuto anche il tuo nomeLe future nostalgie Se questo può farti felice Più confuso di così non sarò Tutto andrà bene Ci possiamo fidare Chiamami ogni tantoSe vuoi, da questo giorno che comincia settembre, chiamami quando

屋子里开着灯。 L 型的工作台用其中一半工作，上面落了几十层牛皮，另一半是柜台。身穿黑色毛衣的白发老人正在店里专注地敲打一张皮子。老人侧脸对着我们，花镜的腿儿轻轻地架在耳朵上，耳朵的位置比眉毛要高，好像有人说这是福气的象征吧。他的左手压住皮子，皮子就纹丝不动地固定在桌子上，右手来回敲打着，时不时停下来看一眼，接下来再重复之前的工作。老人神情专注，我们也不好意思打搅。好一会儿他才发现有人造访，于是摘下眼镜站了起来。见到许久未见的中国朋友，保罗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咧开嘴给他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别看老人已近古稀之年，那宽阔的肩膀撑起来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与我握手的时候，我的手就像是被门挤了。他们两人开始用意大利语闲聊起来，老保罗顺便嘱咐我，店里的东西随便看随便摸。之后他又从楼上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甚至还有古罗马士兵的铠甲兵器等等，这些都是非卖品，是他用一些边角料做出来的，耗时几个月到三五年不等，价值不菲。朋友和我心满意足地挑了各自喜欢的东西，朋友把声音压低了问我，风油精带来了吗？带了。我好像忽然看懂了这盘棋，迅速从背包里掏出来给他，他转身递到保罗面前，知道您喜欢这些来自中国的东西，所以朋友这次远道而来把这些送给您。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心机男啊，我心里暗暗地想着。老保罗如获珍宝，欣喜地把风油精捧在胸前，充满感激地看着我。他用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对我的谢意，那股子真诚劲儿，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在意料之中，老人为我们打了个大大的折扣。店里没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记录。临别前恰好有客人来取定制的皮包，他让客人稍坐，客人也不会有什么要紧事儿，欣然同意。城不大，老人不担心自己的店里丢东西。他说皮具店已经开了半个多世纪，要丢早就丢光了，直到把我们送上大路他才回去。走在路上我想，这不就是我们都在说的匠人精神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它做到精妙绝伦，做到登峰造极。依我看，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初衷，不跟风去追求喜欢的事，然后把这事儿做出彩儿，即使它无比的荒谬可笑。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去做。很多人都说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又太心急，身边有很多忙得并不快乐的朋友，钱还没挣完，身体和思想都被挖空了。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对于精明的人而言，休闲和慵懒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放空自己，思考如何更好地向前。就像在广场晒太阳的但丁，像心向大海的冰淇淋店老板，像每一个夜晚用边角料制作铠甲的真诚的老保罗。后来我发现，老保罗给我的包装袋里多了一个别致的名片夹，这是他悄悄藏在里面的礼物。光滑的皮子上刻着扬起的帆，一语悠哉， 我胸中泛起无数妒忌的浪花。 Si sbaglia sai, quasi continuamente sperando di non farsi mai troppo male, ma quante volte si cade?La vita sai è un filo in equilibrio e prima o poi ci ritroviamo distanti davanti a un bivio ed ogni giorno insieme per fare solo un metro in più ci vuole tutto il bene.Riusciremo a trovare in ognuno di noi. Oh, oh. Ma a volte poi basta un sorriso solo a sciogliere in noi anche un inverno di gelo e ripartire da zeroDentro sé abbia un amore sincero, solo un respiro. Non siamo angeli in volo venuti dal cielo, ma gente comune che ama davvero, gente che vuole un mondo più vero, la gente che incontri per strada.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篇正是来自作者行者橙子的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第四章《人生何必趁早》当中的一篇，什么是精，什么是傻。说起来，在平日聊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比较类似的说法和感慨。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恐怕都曾经遇到过被认为是精或者是傻的人。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你所谓的那些人生经验，在旅行中恐怕你会找到更多的答案。好，今天的旅行阅读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也谢谢作者行者橙子郭成，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诵读小站，下期再会。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